23天，庆祝生日、节日。王华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爸爸妈妈决定给你办一个生日会，谢谢。那明晚6点钟见，明天见。王华到了伊万的家。王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愿幸福快乐永伴你左右，谢谢。王华，这是送给你的，祝你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你，伊万。来，我们为王华的生日和健康干一杯。干杯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王华，来切蛋糕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谢谢，我想一定很好吃，希望你喜欢。今天的蛋糕真的不错，这是我在莫斯科吃过的最好吃的蛋糕，也是最特别的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再次祝王华生日快乐。王华，今天是中国新年的第一天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我也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开心每一天。我想现在全世界的华人都在庆祝新年吧。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。在外工作的子女，无论多远都会回家，跟家人一起庆祝新年。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，都要吃饺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在除夕之夜，一家人吃团圆饭，辞旧迎新，还有春联、鞭炮、烟花、舞狮等等，都是中国春节的特色。中国新年真有意思。短语和词组：生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阖家欢乐，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好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恭喜发财，岁岁平安，一帆风顺，生意兴隆，明天会更好，幸福快乐，天天好心情，天作之合，心心相印，永结同心，相亲相爱，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国庆节，新年，春节，圣诞节，情人节，劳动节，儿童节，妇女节，中秋节，端午节，教师节。